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欸，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係我想問一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劉曉波的逝世，我覺得是啟發了我們，即是會思考究竟下一步應該怎麼做。當然我覺得最迫切的就是要希望留下的自由呢、是即是我覺得很直接地說，我不希望留下是死在中共手上、第二個，因為他本身父母已經過身，最近爸爸過身之後，媽媽也都最近過身，現在劉曉波都過身、我有朋友是定期去探訪他、那就他跟我說、共產黨的國寶、那些所謂、即是維穩辦的人， 維穩辦嚇， 點樣對付他呢？就係、是，但係如果講了一些共產黨不喜歡的說話，或者發放了一些資訊出去，或者接觸到一些共產黨不想去接觸的人，就會 cut， 唔準電話都不准講，用封鎖他的信息，對外交通的信息，不准接觸人，是這樣嚟去 斷絕他同外界的任何接觸， 去懲罰他，直至到他聽話為止。是長期精神虐待，即係我聽到，即係嗰陣時劉曉波都未出事之前，咁我聽到我呢個朋友同我講，我係即係感覺到好震驚，即係話喺二十一世紀嘅裏邊，表面上係太空人上太空，有航空母艦，有成呢樣嗰樣，但係係仍然用緊一種中國中世紀最邪惡嘅嗰種文字獄去對付自己國民。佢話呢個國家嘅實力係強國，點會強大呢？永遠都係一個侏儒，無論佢外表幾咁威武都好，喺個靈魂裏邊永遠都係一個只係識飲識食識叫雞嘅一個侏儒，係唔會強大，亦都唔會贏得世人嘅尊重。而家好明顯，人哋係因為經濟上嘅利益唔出聲，但係喺個心裏邊冇人會尊重你。你嘅國民去到全世界都好，係我要賺你錢嗰陣時候。是學兩句那些垃圾國語來討好你，你行你行那些這樣的鬼佬，但人家一擰轉面就在那裡瞄你班人，這個就是現在的事實來的。 不是因為口袋你有多少錢，而是看到你的政府、你們的國家怎樣制度化了這些邪惡的做法，還要有很多人用平庸的邪惡去協助這個政權，不單止保持緘默，甚至乎積極地是去參與做這個同謀者， 你看到很多留言裏面那些五豪說的、勾結外國勢力、劉曉波投靠美國人、又說罵自己， 即完全接受了共產黨這套這樣的洗腦和這個意識形態的灌輸，就用他們同一個口徑是對這些意見者。 可以這樣說，我覺得六四之後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一直在國內都是慢慢被邊緣化，開始出現一班新的民族主義者，年輕人叫小粉紅，即是粉青， 粉青 是的，即是 那個粉紅是粉紅色的粉紅， 紅色就是共產黨，紅色就是表面上好像 好像講下道理啊，咁樣 係，實際上仍然共產黨一套民族主義掛帥嘅嘢，咁叫小粉紅，咁就共青團控制嘅嘢，咁然後跟住一大班嗰啲國民貴之流嘅啦，喺個六四之後改革開放裏面大量得到利益嘅一啲嘅權貴啦、商人階層啦、專業人士啦，你以為維權律師係佔多數，其實喺中國嘅律師裏面，維權人士係好少數， 好少 係好少，係得嗰幾個 少數中嘅絕少數。 中國咁多個律師係得幾個咋係？係嘛？即係只不過我哋知道嗰啲啊，高志成啊、滕彪啊等等嗰啲，但係其他嗰啲全部都係揾食。 嗯， 係嘛？呢、這個就係我最近睇一篇文喺《經濟學人》裏邊嘅經濟學者發表文章，就係、是、中國短期內都唔可能有民主。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佢中產人口佔嘅比例太細。 我都有睇嗰篇文，我都有睇。 有排都未去到即係 一個可以推動嗰個 國際經驗，又或者好多年前啦，其實就算以前嘅即係古希臘都係咁講嘅，即係亞里士多德早到嗰陣時已經講話，即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係可以行去民主化，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社會基礎就係佢哋教育水平同埋經濟能力高嘅一個嘅中產階層係佔佢嘅社會人口一個較大嘅比例嘅話咧，咁嗰個國家嘅民主化咧就有較大希望 嘅。但係我講完呢樣嘢，我都覺得好悲觀嘅原因就是共產黨控制了的黨國教育的體制，其實在1989年之前共產黨是沒有紀念鴉片戰爭的，在歷史學界，因為我自己讀歷史很清楚，真正紀念鴉片戰爭是1990年 開始 出席這個紀念活動的陳希同 是因為什麼？因為六四之後共產黨失去了意識形態那個合法性，唯一的工具是什麼呢？就是餵食中國人吃春藥， 民族主義 偉哥，用民族主義來做偉哥，所以呢到今日習近平訪港就講說詞了，講鴉片戰爭了，為什麼這套東西就是過去那20多年六四之後共產黨發展出來去洗中國人腦那套東西， 以前胡錦濤和江澤民來香港都起碼講較多的少少門面功夫，就是講制度文明，就講一國兩制啊，怎樣維護，現在不是講這件事， 民族主義那套東西，就是說這套東西是什麼呢？就是劉曉波抵死的，這些叫勾結美國勢力，李柱銘是漢奸來的，所有的東西一埋位呢，就是先是什麼呢？先就是你是敵人，為什麼？因為你勾結外國勢力，他不是說我做對不對這件事，他批評得對不對，而是你別有用心， 找一個外在的敵人先， 是的，找一個敵人， 這個敵人不單止是對政府是敵人，是對你和我這些中國人都是敵人， 所以就是說劉曉波所說的，就是共產黨會將仇恨種落人的心那裡，就是這樣，這個民族主義都是一樣，他希望什麼？將雪恥呢種民族主義種落香港人嘅心嗰度，佢揾蔡若蓮呢啲做副教育局長，只有一個原因，就係驚我哋嘅細路仔。嗱，坦白講，我就香港人係有少少天真，對政治有少少即係傻傻地嘅，仲有嗰種赤子之心。點解咧？因為我哋由細到大，我哋冇種落一種仇恨。英國人嘅教育好簡單，好實際，好公平，係唔會有一種所謂意識形態嘅 indoctrination。灌輸 教條的很教條式的一種灌輸，由上而下這樣， 而說恥式的民族主義呢，首先是什麼？你要仇恨西方， 是很忙碌的，今天就要反美，明天就要反英，後天就要反日，接著又再反韓， 還有蔡英文呢， 很忙碌，是還有台灣，又有台獨、藏獨、疆獨，接著又有港獨，這樣是 支聯會呢， 是啊， 陳浩天 呢，又有一個這個達利喇嘛，又在一個國際社會上面呢，就亡我之心不死，香港又有幾個搞佔中又要反，這樣 現在印度就勾結了達利喇嘛，就準這個雪山獅子旗插在印度邊境那邊， 全世界都是敵人來的，對中國來說是， 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個仇恨意識嘛，因為你有仇恨意識你就會站在共產黨那邊嘛，因為共產黨就是個指揮，就是說是等於毛澤東一樣嘛，他就不單止是美帝蘇修，是敵人了，你隔離那個都 是階級敵人， 階級敵人，所以階級鬥爭為綱，你看看劉曉波那個我沒有敵人那篇嘢裡面一開始就是講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樣怎樣，因為他是經歷過文革那代人嘛，怎樣將個仇恨意識在小孩子裏面已經灌輸了，明明我們兩個是同學好朋友來的，後來發覺，原來你是黑五類出身， 即刻就要批鬥， 有個仇恨開始什麼呢？開始舉報你，去老師面前， 很恐怖啊，其實是 他上堂的時候咒罵這個毛主席啊， 你想想是撕裂社會的機理，是人倫之間的基本信任沒了，你想想對個社會是幾大的破壞，是很大的破壞， 這幾年我覺得也是進入了這樣的處境，有很多組織政治團體，即使不是打著建制派的旗幟，打著反建制的旗幟都好，是一路灌輸年輕人一種仇恨的意識，仇恨不是仇恨共產黨，是仇恨自己人，是仇恨香港人，仇恨其他爭取民主的同路人，所以我就說這些這樣的仇恨意識我們一定要口誅筆伐，就是這樣的，因為其實這種就是共產黨的思維模式，而你永遠就是什麼呢？諉過於人，永遠做不到，是因為敵人，因為英美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是這麼差，你不說頭那30年1949年到1979年你這班仆街自己在搞政治運動，餓死3000多萬人這件事，然後就因為英美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們就民族沒辦法復興了，你說這個就是很基本的事實來的，你說香港人要放低放棄他們的常識，全面轉向接受這一套東西，你說那個過程是多麼痛苦，所以我自己很悲觀，之後那十幾二十年的香港人，即是很，我不知道是好彩還是不好彩， 我的小孩就是下面这个阿里一只狗仔、即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小孩就是女 儿 他将来都要面对这个身份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的问题、不可能再好像我们这么自由可以选择他被逼要去解答这些问题、其实很痛苦的我觉得、你要将自己把到昨日之我嘛所谓说此式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就是以前鸦片战争是扑街来的跟着香港人其实是应该是见证出来好像慰安妇那样、去指责英帝国主义怎样欺侮我们华人的嘛、他就觉得你香港人为什么这么扑街宁愿站在英国那边 不讲制度文明纯粹就是讲民族只是个肤色 只是讲一样 东西是很肤浅的其实是这种做法 他最惨是这样他要你放弃我们对英治时代制度文明的拥护然后全面转向民族主义 是 去呼应他这种说辞式的民族主义那你想想我们是受惠于英治文明的一代的嘛好了到我们这代死了过去了那到下一代究竟还可以坚持到多久呢所以我就話劉曉波的政治遺產，共產黨一定會全面封殺，包括一路禁軟禁流行，甚至可能我就係話我即係 touch wood 真係，我唔希望流行係會再死喺共產黨手上，可能係自殺，可能被自殺等等，因為佢完全唔單止骨灰要揚灰大海嘅，因為佢唔想即係當佢係拉登啊，你明唔明？你知唔知拉登係 拉登 喺個航空母艦上邊嗰條絲蛇咗落海噶嘛？就是等他不可以後人那些極端伊斯蘭信徒找到拉登的墓地而作為一個聖地嘛我相信共產黨在想的就是要消滅劉曉波、不只是消滅他個人、是消滅劉曉波這個這樣的 symbol 就是原則、精神、力量等等 這些話給你聽我說完就可以了不要讓我估中由他的親人去否定劉曉波 逼他們 我覺得一定會這樣做你問我即是如果走到這一步以共產黨的人性已經走到這麼盡了他為什麼不走到那一步呢、他順理成章的即等於一個人他已經去了卡拉 OK 做雞了、再做下去他有什麼問題呢、所以我就說他一定會由劉霞的兄弟或者劉曉波的兄弟或者劉曉波的前妻甚至劉曉波的兒子因為劉曉波的前妻陶力是有一個仔在美國讀完大學的了的由他們去否定劉曉波 要徹底地去否定劉曉波 毀滅他消滅劉曉波這個不是消滅他肉體、他的肉體已經死亡、共產黨開始的是消滅劉曉波這個 symbol 這件事是會通過他的喪禮通過他的親人、上去中央電視台懺悔認為劉曉波是走了錯的路等等這些東西去將劉曉波的形象打碎徹底地在世人面前打碎所以大家不要太悲哀當你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你當它一場小丑的表現得到每一個人我們心裏面怎樣看劉曉波其實是存在在我們心裏面他做過什麼我覺得這個現在這個時代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不可能再是完全去封殺的資訊完全將劉曉波的一生扭曲改寫以前文革裏面去反毛澤東嗰啲人，臨行刑之前係脷都割咗佢。 哦， 係咁。 唔俾佢 講嘢， 唔俾佢講嘢，係 啊，係咁樣死嘅，其實就係。所以你話劉曉波殘忍，其實中國殘忍史啊，罄竹難書。 係， 唔好講話大躍進嗰啲人食人呢啲咁嘅嘢，你睇下楊繼成嗰個墓碑嗰本書，我睇咗一小部分已經睇唔到落去。係一路一個歷史記錄咁樣啊，邊個月邊個省死咗幾多人啊嘛。是這樣的記錄來的、兩大層即是我說如果你覺得看完這些你覺得 無動於衷你仍然可以覺得、只要他給到我賺食機會給到我的這個利益的話其實你就接受了一個中國模式的定律、這個我覺得是人類文明的大倒退來 的人類文明是講緊普世價值，即係中國而家呢個模式就用一個民族主義，用一個叫中國模式地去嘗試係去摧毀普世價值，而係去瞞騙世人、瞞騙中國人、瞞騙香港人，係 係好差。呢個就係我就係話，由將西方嘅普世價值係打成一種帝國主義嘅侵略，係干預別國內政啊、別有用心啊等等。 係， 然後係咩咧？係嘗試去用一種利益至上嘅方式。 嗯， 好多人話劉曉波都傻嘅，如果唔係鎮壓咗六四，中國點會有咁好景？ 嗯， 其實我想再解釋一次，其實呢個係好多香港人係一個誤讀咗呢個中國嘅政局。 係， 劉曉波所要求的是新聞的自由，其實是跟六四的要求是一樣的，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 你記得當時《連文匯報》上街？ 記得，記得。又開天窗啦， 電視台咧，大陸啊，各地省市的新聞工作者咧，係要求咩？要求新聞自由嘛，然後由傳媒去監督政黨嘛，要求是有呢個嘅獨立的司法，要點解啫？因為個司法系統獨立於黨就可以監督個政黨嘛。 係啊， 解決一個咩問題啊？咪解決郭文貴嗰啲問題，官倒咯，貪污咯， 施政問題。 十八年嚟呢個問題由小變大，而家係變成一個結構性貪污， 係 亦都隨住經濟發展，佢得到好大嘅財政上嘅利益。呢啲錢用咗咩咧？用咗嚟去做維穩，係甚至比國防開支更大，去攞嚟鎮壓翻自己人。係 啊。 這個就是客觀的效果， 用人民的血汗錢，用人民的税金是去鎮壓回，是去監控回，是去維穩。 你說賺了那些錢去了哪裡？我告訴你，國民貴一條這樣的蛋散，何來有千億身家？ 是不是、啊、現在那些中國的民工是仍然在城市裡面沒有戶口，是現代社會裡面的農奴。農奴制是什麼呢？就是說他是奴隸，他是不可以離開個莊園的，那些就叫農奴了。向中國的農民其實仍然停留在西方中古的農奴裏面，是因為個户籍制度。温家寶落任之前話改革中國户籍制度，去咗邊咧？去咗邊咧？嗰啲户籍農民的户籍去咗城市做咗民工，佢哋嘅仔女係冇書讀嘅，因為佢唔 entitle 喺城市裏邊嘅户口。 佢冇咗户籍嚇， 佢唔 entitle 個福利，佢唔 entitle 醫療，乜都冇。呢個就係現代中國你見到個經濟繁榮背後最重要的分配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因為你一個這樣的黨國機器裡面，最大的利益就是黨的官僚和商人瓜分了，剩下留下去那些就是被縣官啊、中產瓜分了，去到最底層的中國人其實是最可憐， 很悲慘的。 劉曉波有個朋友叫廖奕武，也都在六四之後坐過很多時間，其實他已經是流亡了去德國，這個人現在是安排德國希望可以接收留下，就是廖奕武。 他嘗試去中間是去奔走的。 其實廖奕武是一個作家，他在北京囚禁長城監獄的期間裡面，他是訪問了，即是利用坐監的時間訪問了那些底層的中國人，寫了一本書，就是叫底層的中國人。 底層的中國人 是翻譯了幾國語言，這本書也是拿獎的，在外國，在德國拿獎的。你看到其實沒有改變過，你以為浦東那裡啊、衡山路那些酒吧啊、那些上海妹講英文流利到不得了，在 IFC 出入那些在美國讀完名校回來的大陸人啊等等，這個是我們看到的冰山一角， 假象來的。 假象的，你看到山西的煤礦工人，你看到中國東北的重工業的工人，其實他們的底層的生活是沒有改變過。所以我說你以為六四之後是走了一條成功的路嗎？對不起，看看你怎樣去 measure 這樣。其實香港是慢慢走這條路，為什麼？因為基建是最容易建立一個利益分赃集的，基建是 這 樣。但是如果你沒有民主體制，你是不可能解決到分配的問題。香港其實 except 現在是， 所以就是看到我們為什麼過去這麼多年現在的貧富懸殊，現在的那個堅尼系數是衝破新高呢？這樣 老人輪候這個Care and Attention Center， 即是護理安老院， 是輪候到死都沒有， 是 起碼六七年，有即係 medical care 嘅護老院，然後大學考 DSE 即使合格嘅學生係冇學嘛。 係， 喂，呢、這個問題我哋嗰個年代已經係咁啦。 我哋嘅居住環境越嚟越差，唔單止係有農屋，而家變咗劏房，仲要新貴嘅呢個嘅運房局局長走翻出嚟講，竟然話要翻翻去72家房客嗰陣時共用洗手間、廁所呢啲咁樣嘅設施係合法化，係要官辦嘅劏房。呢、這個唔係一個大土對，呢、這個唔係一個沉淪，係乜嘢咧？ 所謂真普選，普選很多人只是講緊係一個好似理念咁嘅嘢。其實大家要明白，中國模式已經入侵咗香港。中國模式係咩？我哋將嗰啲錢投放落去基建，你睇廣東省嗰啲高速公路係多到不得了，真係。你揸十分鐘車都見唔到對頭車嘅有時，嗰啲基本上係大白象工程。點解啊？因為投放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嘅過程裏邊，是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利益，然後他瓜分了個利益之後，真正分配問題是要怎麼解決呢？是要你的政府要向人民負責，你才敢於推出一些譬如什麼呢？標準工時的政策，你是要克服商界集團的利益集團的遊說，這樣才能上到馬的嘛。這個解決分配問題， 但你看到這十年來香港政府是完全變成跟共產黨的地方政府是一模一樣，只是 one off 投資，只是做大量的基建，我都說超支都1000億、你問我搞個醫療保險都是500億而已，分都是 種子基金， 種子基金都是500億而已。喂大佬，你只是將不是工程費用，是工程超支費用啊，已經可以搞兩個醫療保險的種子基金出來了，500億嘛。喂大佬，我都說曾幾何時立法會財委會啊，看幾千萬的數字都很緊，喂大佬，現在幾十億都是流水地去 的，你能不能夠想像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就減2億我們的醫療系統，但是就用了超過6億是去做20周年的主權移交的慶典，同一日之內，將軍澳我們 有居民是去到急症室那裡輪候盲牙腸，是要輪候9個小時都還未有一題，你會知道那個政府那個資源的投放是如何地失衡。 還有醫護人員的 overload 呢，超負荷呢， 是 即是如果大家去過公立醫院來治，有時候我陪我爸爸去聯合醫院讀聯科，因為他都有長期病患，去看無論輪候的時間，即是我在藥房、輪候的時候在觀察那些人，其實是做低下階層的人是很辛苦的，真的。即是怎麼說，我是會想起我中學年代去到的急症室跟現在為什麼是一模一樣， 沒分別，沒進步過。 我甚至有一次很震撼的是什麼，我那時候去巡視這個人際醫院，我看到為什麼老人科的 General Ward 那裡是有 Can Bed 的，你記不記得我小時候是有發酵床， 有時在走廊那裡嘛，因為床位不夠。 Yes， 不是說我，是說大約10年前。大哥，我小時候看到有帆布床，跟著我問那個帶我走的醫生，我說是的，現在因為那個床位不夠，因為荃灣是一個人口老化的社會。大哥，即我就是說你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我們人均 GDP 去到這麼高了，其實為什麼呢？你問到最後即等於大陸一樣而已，你看到那些基建啊、和諧號啊、遼寧號啊、簽十五啊，這些東西其實，但最終就是什麼呢？連一個民工的細路基本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都做不到的，那這個發展有什麼意思？最終 benefit 到誰？香港人就傻了，傻了這件事，他不問這個問題。有新聞自由，有司法監督，有獨立的司法系統，最終是什麼？確保就是不是由黨國官僚去瓜分了利益的嘛。現在中國南美化其實就是跟南美洲的獨裁政權是一樣，由軍方和那些地主和財閥去瓜分了利益的嘛。現在中國就是這樣，你看，我就說你看什麼國民貴案你很清楚，其實令計劃案， 令計劃 是吧，周永康案全部都很清楚的，徐才厚案，大佬，嗰啲車、嗰啲貪污、嗰啲錢啊，係用幾個卡車去運嘅，係簡直匪夷所思。 即係民高民知嚟嘅，大家諗諗嗰啲錢係擺咗喺啲唔適當嘅地方。如果係嗰啲擺喺醫療系統、擺喺教育系統裏邊咧，造福嘅係人民，而家反而唔係，係落咗呢啲咁嘅貪官、呢啲咁嘅商人嘅口袋裏邊。係。 所以我話劉曉波其實係一個事先張揚嘅集體謀殺案。真係直播事先張揚嘅集體謀殺案。集體有份謀殺嗰啲係咩咧？就係中國黨國官僚機器和龐大的商業利益，根本上他們是要令到人家看到誰敢出聲，就好像劉曉波，不出聲就好像董建華，一起分的話 發達 還有出賣香港利益20年的，就好像董建華拿回338億，如果出聲的就死了之後都沒有傳屍，骨灰要揚去大海，遺孀可能長期受到軟禁。共產黨就是要用這個 demonstration effect， 要所有人收口嘛。你方他是特登妄居，我覺得不是，其實他是特登要去這樣去 demonstrate 給你看。劉曉波，你無論你幾咁温和都好，我給你的就可以，如果你問我拿的話就不可以。 他是挑戰人類文明、國際社會對這些邪惡政權那種虐待人民那種手法的容忍， 我都說蘇聯 是很難想像，他是完全是無恥到不覺得自己這些這樣的手法有問題。 蘇聯時代的異議分子索隱尼辛、沙卡洛夫等等，這些都沒有衰到這樣的地步，蘇共都沒有衰到這樣的地步。 中共不會不知道攞諾貝爾和平獎係得三個係喺攞嘅過程，或者係攞嘅先後係坐監。呢、這個頭先你講過嗰個德國，即係喺呢個納粹德國出現嗰陣時嗰個德國人啦，昂山素姬啦，第三個就係劉曉波，而劉曉波係唯一一個係死喺呢個咁龐大嘅監獄。 成世人嚇，俾佢哋定罪呢個判十一年嘅，即係煽動叛亂、顛覆國家罪之後嘅話咧，一路冇離開到呢個共產黨嘅監控。 Even 啊，波蘭團結工會 呢個係落喺人類嘅歷史裏邊係有個好清楚嘅記錄嘅，而共產黨係唔會唔知嘅。 華里沙都可以揾個老婆去代領啊， 係 和平獎啊。中國係完全親人代領都唔得，係仲要走去指責呢個挪威啊，仲要用外交嚟去懲罰呢個挪威啊。話點解要頒呢個和平獎？即係呢個我成日都話，如果呢種邏輯係可以成立嘅話，人類就倒退回中古嘅世界，我覺得就係叫做大家鬥拳頭大啦，鬥大家邊都笨粗嘅啫嚟。 Power politics 係啊， 嚇 ，Might is right， 邊個拳頭大，邊個即係大炮多嘅話咧，就惡曬喺社會上邊，喺國際社會上邊橫行霸道。 你如果你喺個香港一個咁先進嘅城市，你用乜嘢嚟說服香港人接受你嘅政權嘅？不是遼寧號，對不住，喂，那些二手山寨航空母艦，香港人是懂事的，大佬，上過尼米茲號的嘛，香港人啊，大佬，那些入美國航空母艦來香港的時候， 看過的嘛，看過的嘛， 我那天搭在機場出來，經過青馬橋那裡，看到那個這樣的遼寧號，泊在那個海那裡。喂，大佬仲細過貨櫃船喎，咩乜嘢航空母艦？ 仲要噴黑煙，噴到嚇死你喎，係。 喂，大佬，即係封死你唔知，轟炸機封死你揾唔到佢咁樣喎。 係。 即係我就話你啲嗰啲傳媒咧係完全，即係香港傳媒咧，我琴日睇，今日嗰啲頭版新聞，《蘋果明報》《南華早報》以外，得三份傳媒，仲留咗多頭版。 係。其他全部都係用第啲，包括信報啊。信報都冇用到劉曉波嚟做頭版 嘅，所以我就話咧，呢個李澤楷自然係一條弊弟啦，包括呢個林恆子夫婦都係，為咗利益出賣靈魂，無論你支筆幾叻都好咧，你嘅人格都係有問題，我覺得係嘛？喺到啲大是大非嘅問題裏邊，喂，平時咪有得你鬧共產黨鬧呢個六八九咯，係嘛？一撳掣你咪埋位咯。咪歸隊咯， 呢個關鍵先係時刻嚟噶嘛， 關鍵時刻佢先撳你個掣啊嘛，其實係。所以我話劉曉波餘傑嘅《劉曉波傳》裏邊，佢喺個序言裏邊，佢最尾寫嘅劉曉波嘅趙老勁。其實的而且確係。當佢係一個殉道者嗰陣時，劉曉波就照出每一個人佢哋嘅嘴臉裏邊，國際嘅政客、共產黨，包括咩咧？香港人、香港嘅媒體，包括係呢個大陸。很多的知識分子究竟他們選擇是跟政權合作，希望跟政權合作可以改變，結果帶來什麼呢？是不是一個這麼溫和的要求黨內體制改革的人的下場這樣的時候，當改良已經沒有了，已經不行不可行的時候，就會帶來真正革命，這個就是永即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歷史給我們看到的教訓。 其實不是革命，不是孫中山一條路來的，劉曉波改良主義者其實是康有為一條路來的嘛，但改良的下場就是這樣，是不是？共產黨就是故意要封殺所有的機會，等於晚清一樣，記不記得那時候戊戌維新失敗，這個戊戌六君子在蔡氏有斬頭，是不是？這個就是今時今日我們見到的情況。如果你下一波中國，我不相信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可以無止境地增長 的，特別現在行出市場經濟的一個規律的話，一定有起有跌，有這個的經濟蕭條是會出現，那時候就會考驗得到一個沒有認受政權或者是施政能力還要是貪腐成性制度化的政權，一個面臨一個很嚴峻的考驗。 就今天我們就剩下一宗大新聞，就我想都應該大家關注一下的，就是這個即是法庭判了這個即是DQ 四位議員， 四位民主派議員， 政府就勝訴。咁呢個劉小麗、梁國雄、姚松炎同埋呢個羅冠聰咧，就即時失去咗呢個議員嘅資格。咁我相信咧就其實我都講過，雨傘運動到而家咧，即係嗰個羣眾運動已經去到退潮嘅時候，經歷過旺角嘅掟磚啊等等咧，呢種退潮咧其實係會帶嚟一個幾大嘅影響，因為你退咧，對方就會進。如果大家會即係道理唔使講嘅，一定係政府係政治迫害嚟嘅。我哋唔係話今屆，而係因為之前都發生過噶嘛。係之前嗰陣時，點解係今屆唯獨是今屆先針對呢個宣誓呢四個議員咧？係咪佢哋所做嘅嘢同上屆黃毓民做嘅冇太大分別嘅？ 冇分別㗎。 係啊，係咪？你話糧油就因為有玉華乜乜乜啦，佢哋而家呢四個係冇嘅喎，其實冇呢啲咁嘅嘢喺度。 特別係長毛啊，長毛已經係連續三屆係做相類似嘅行為。 斷絕禾蟲斷絕禾蟲咁嘅啫喎。你用最嚴格嘅 definition， 因為歐慶祥嘅判詞，當然你用最嚴格去睇嘅，即係話要跟足曬嗰個 script 逐個字去讀，先至為之係符合宣誓嘅要求嘅。佢而家採取一個最 narrow 嘅一個咁嘅角度去睇。但我哋睇嘅就係個 DQ 到之後嘅政治後果啦。補選我覺得遲一步，因為仲要等上訴。但係而家即時嘅後果係咩咧？就係會立法會裏邊嘅權力均衡係打破咗啦。 地區直選建制派就會佔多數， 建制派佔 過半數。 究竟會唔會令呢個時間去修改議事規程，令到議員冇辦法去提問啊、拉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係一定會發生。點解咧？因為你見到梁美芬今日出嚟嗰種興高采烈嘅程度，你就知啦。第二，我亦都相信咧，係呢個 DQ 之後咧，佢係會盡量拖長嗰個嘅所謂補選嘅嗰個合理時間。是令到個真通槍期越長的話，行政機關上下其手的機會越大， 就在那裡做手腳了。所以你差不多篤定了在十月立法會復會的時候，這個一地兩檢就立刻上馬啦。建制派就會在這個議事規則委員會那裡嘗試是去完全廢掉了民主派，嘗試透過拉布啊、點人數啊這些這樣的議會抗爭手法的這些即合理的一些做法。 所以泛民要有一個集體的表態，我覺得是向特區政府表態，如果他們是會這樣做的話，這個就是宣戰的。包括你委任那些蔡若蓮、李浩然這些黨棍進去做副局長的話，這個是宣戰的，我當你六八九了。你給幾十億教育，給什麼都好，你給還給不關我事，等於梁振英一樣，你照派，是吧？我不會engage他，我也不會跟你討論，不過我會將政府視為是一個六八九政權那麼大。嗱，呢個就係我覺得一定係政治性有咁嘅表態。如果唔係，佢就會更加步步進逼嘅。我覺得。 我亦都擔心政府喺今次即係 DQ 呢四位議員計 DQ 梁油之後嗰兩位咧，仲有可能去即係唔會得些好意衰回首啊，仲可能再 DQ 其他議員。 所以我就話咧，議員本身亦都要有一個準備。我覺得，你見到嘅逆轉咧係咩咧？喺兩個選舉咧，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裏邊咧，事實上。散後的影響力是彰顯出來，但是呢也都是因為貪勝不知輸，是共產黨已經成功扭轉了形勢，其實是借這個梁油宣誓事件和掟磚之後是扭轉了形勢。現在可以這樣說，不是社運的高潮，現在是社運的低潮。你看到 DQ 立明天後，你看到民意反應，我不覺得他們有反應，香港市民因為這兩年已經是疲累到不得了，大家的心態都是想你讓我休息一下。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還要採取更激進的手法去抗爭？這個是一個我覺得 要想清楚的方式。我們不是說道德誰對誰錯，一定是政府的政治迫害來的。這個問題就是說策略上， 你先話用翻社運嘅邏輯，點樣係可以即係維持住個民氣 嚇？社區要進入翻去同香港人連結，先至有機會再起啊！因為呢個低潮可以好長嘅，你知唔知啊？奶媽如果識得利用呢個低潮嘅話咧，佢可以籠絡人心嘅程度，你見到佢民望大幅反彈，你見到啊！而家已經係成個民主運動嘅低潮嚟㗎啦，已經係。如果你再採取更激進嘅手法咧，包括漫無目的咁拉布咧喺議會裏邊。只會帶來是更大的傷害。嗱，呢個我判斷，呢個唔係講緊邊個啱與錯，純粹一個策略上的判斷。而家係咪要去重建翻同個社區嘅關係？我哋成日都講係咪要做翻多啲實際政策嘅嘢，而唔係淨係 play up 政治咧？好多羅冠聰、黃之鋒等等，佢哋仍然係沿住政治呢條線去做嗰陣時，係咪一個合適嘅方法？其實我係有質疑呢樣。當一個運動嘅低潮裏邊，我就會想起當年教協為何要做超級市場，要賣冬菇等等的故事。因為你是想著一個強權高壓的，現在不是一個彭定康年代民主開放的時候，現在是強權高壓，是劉曉波至死都不放的一個這樣的時候， 是一個步步進逼，也都是有歪常理，甚至乎自己主動地去破壞個制度的一個政權。 這個是回不到轉頭，你不要換以為換了林鄭上去就會回轉頭，林鄭都控制不到的。我覺得譬如修改議事規程，林鄭控制不到，後面操管的是中聯辦，根本是你現在看到劉乃強號召那些什麼 左派群眾上街撐蔡若蓮咯， 就話蔡若蓮如果做不到呢個教育局的副局長嘅話咧，係啦，外國人士和親中人士就冇好日子過啦，咁樣 係。七七就梗係唔想用蔡若蓮啦，佢得來不易的民望是咪咁啊？嘣一聲冇咗咧，所以佢咪話喂，得嗰幾千人反對，其實潑你班友反對啫嘛。跟住劉乃強咪做嘢咯，中聯辦喺後邊咪做嘢咯，就發動愛字頭出嚟咯。所以我成日都講樹欲靜而風不息，而家就係而家呢個政局。究竟喺咁嘅環境底下？怎樣可以令到實力集結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再繼續用衝擊的方式我覺得只會進一步再脫離那個群眾那個疲累的情況他會更疲累的其實他都不知道搞什麼 就 DQ 四位議員之後就有不少的、民主派支持者就說是不是泛民應該是要總辭但是這裡如果泛民主派的議員或者是政黨未有一個深入的討論作為一個共識的話這個就要小心提因為說不單止是立法會其實包括區議會民主派或者是香港民間社會是不是去到一個關口認為需要在議會路線這裡是全面退守而是去只是走回出去街頭呢這個是要有大辯論 這個等於甘地和劉曉波的分別、如果你對著一個文明的政權有獨立的媒體監督、有獨立的司法制度你的總辭就有作用 是 但是你現在對著的是一個中國模式下的特區政府、已經是被中國模式入侵了的特區政府袁國強根本就是受共產黨控制的律政司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你的總辭是沒有意義的你只會被對方做好了梁美芬之流就會更加歡迎為什麼呢因為你總辭完之後你以為激起民憤嗎才不會、 他們就立刻可以大量咁樣係進佔翻呢啲總辭之後補選嘅嘢。 你討論翻啦，五區公投，討論翻五區公投達到啲乜嘢？ 係，咪我就係講話，2010年五區公投嗰陣時，亦都有人提出嚟話要總辭嘅。嗰陣時建基於其中一個理據，就係因為總辭嘅話咧，就可以引起國際關注，又或者係一啲迴響。但係如果今時今日你睇到呢個咁樣嘅特區政府、中共係啦，點樣對劉曉波嗰個國際反應嘅話咧，大家要留意 啦。兩個禮拜嚟國際社會嗰種反應。而你覺得總辭可以比劉曉波那種的社會地位、國際地位更高的我的看法就不是這樣看的我覺得這種總辭是沒有意義的現在是要進入去群眾令到群眾對民主運動有信心的時候其實他們失去了信心他對於激進運動所主導的過了幾年局面是失去了信心覺得一事無成之餘都不知道你班友想怎麼搞什麼是這樣的情況嘛如果你不能夠 connect 那些市民的話你民主運動怎麼可能再起呢是吧你如果一開波又是雙普選去到那個 level 去討論那就沒有了我覺得很難再走到下去的其實是不是應該在政策問題一些很迫切的民生問題裡面有個統一戰線在那裡聚回個民氣然後在那裡打回出來呢民主派起家不是靠只是爭取八百席選 是不是只是雙普選議題 我們講了很多次我們節目裡面是社區運動在社區裡面的維權運動是居民運動是這樣起家的嘛由學運社運是嗎 慢慢是去累積這個的民意支持 就是靠論證靠議政論證那班一早投了共其實 是先街頭後議會及後呢才是議會和街頭和公民社會再一個整合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機會我們在之後的節目其實可以更加詳細的討論其實是一個投 DQ 的時代其實究竟無論是議會好或者社會運動好或者政黨政治運動好究竟那個的路向究竟應該是怎樣呢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又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